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三晚的本土最前线。咁咧就咁啱今日咧，我唔使上庭，咁系 我以为你上到今日添。 其实就上排咗三日嘅，就星期一、星期二同埋听日星期四嘅。点解咁样咧？因为就我个大状咧就好忙，咁今日礼拜三咧佢就有单佢做控方嘅，做检控嘅，咁所以咧佢就有一日咧就抽咗出嚟就去咗嗰边，咁变咗就。聽日會是最後一日的審訊，是結案陳詞的，要審的都審完了、即是證人出場、盤問、那些都已經搞了，是等、星期三一個很短的結案陳詞，即可能一個小時左右或者之內可以搞定、 跟住怎樣、法律程序是怎樣跟住？ 正常嚟講咧，就審完之後咧，咁個官其實都講明咧，就話佢星期四咧唔會有一個裁決喺度嘅。咁即係話等到結案陳詞咗之後咧，咁啊再排期咧，個官先至會再去宣判究竟有罪定冇罪。咁如果話係冇罪嘅，咁啊冇罪啦，咁啊釋放啦。有罪嘅就睇下個官覺得嗰個刑罰係如何啦。即係譬如佢話要情節嚴重，需要判處監禁，咁你睇下個監禁有幾重啦、即係可能話係六至九個月嘅，或者更加多嘅。咁其實我律師就同我講咧，佢話而家告我兩條罪啦，一條就係非法集結，一條就係呢個襲警嘅。咁、襲警嗰條罪咧，開頭嚟講咧就覺得係六至九個月啦，如果中咗嘅話。非法集結嘅話咧，就15個月咁上下，咁、所以都唔輕嘅。即係如果你話15個月嘅話，係真係唔輕嘅，即係超過一年啊嘛。咁係啦，個情況就係咁啦。咁如果係判得重嘅，即係可能去到半年啊、9個月嘅話咧，咁我就要拋噶啦。即係佢一判有罪，咁可能就拋噶啦。咁 佢唔會俾個刑期先嘅， 係佢唔會俾刑期先嘅，即係佢判有罪先。咁 還押。就等候宣判， 系啦，即系睇个官嗰下，即系佢觉得严唔严重咯。即系如果佢觉得严重嘅，佢就会俾你即刻抛入去荔枝角，然后再押后咧再判刑嘅。咁、如果佢觉得唔系话太严重嘅话咧，可能咧系会俾你保释，然后翻嚟再听个判刑系啲乜嘢。咁但系都唔知啦，系嘛？即系如果佢系谂住判监，个官心就有数嘅，即系可能觉得系六个月噶啦，咁佢就会判你有罪，就即刻抛，然后就押后判刑咯。即系可能会。 但系佢可以都咁噶，佢可以佢都判你有罪，判你即系要判刑，啊、但系佢可能俾你上诉噶嘛。 系啦，就系、仲有呢个可能性啦，就系、个律师咧就话而家睇个形势咧，可能系譬如话3個月咁样咁上下咧，即系判监3個月咧、有可能咧系可以保释。出嚟咧就等候上訴嘅、即係有可能咁嘅情況，咁、咯。 咁呢個都係一般，我哋而家大部分即係其中一部分應該咁講啊，其中一部分見到嘅被控嘅人士嗰個狀況啦嚇。咁、你記得阿鬱敏嗰陣時都有提嘅，係嘛？佢其中一個 其實佢係判咗有判咗罪成噶嘛，係判咗監噶嘛嚇，但係就等候上訴咁啊保釋出 嚟。佢俾佢上訴，咁嗰、那個。即係等候上訴， 俾佢上訴，仲要係俾佢保釋出嚟等候上訴。 係係，咁嗰、那個時間都唔短㗎，都唔短㗎。所以我而家我都覺得咧，就係話，即係如果係最後嗰個情況咧，就一定係拖出出年㗎啦。 拖出年啊？ 拖出年 嚇，唔知咧 嚇。就因為你而家已經10月底啦嚇，咁、你仲有兩即係仲有兩個月。咁如果佢判咗你有罪咁樣，咁又俾你上訴嘅話。咁嗰段時間都唔止1個月㗎啦。 哦，如果係咁嘅情況就係咯。但係如果話 判的話呢，我估可能是十一月啦，是吧？正路嚟， 正路是十一月初。 正路通常都是譬如你十月十五咁，後一個月 就判咁樣啦，類似啦。咁佢一判就即刻拋噶咯，即係如果你係即係要坐嘅話，咁所以可能就係十一月嘅事情。 十一月嘅事情， 即係如果佢判得重嘅話，佢可以俾你上訴，但你都要坐住嚟等上訴。 有啲係咁啊，有啲係即係你判咗你上，佢即係俾你上上訴咁樣就，但係通常。即係除非我覺得我以我記憶之中係即係比較少嘅例子係唔俾你上訴嘅，嚇、比較少嘅嚇。咁即係上訴個問題就係佢係俾你保釋上訴，一定係還者還押嘅其他上訴啦。因為如果還押其他上訴咧，就好 Q 麻煩嘅。佢亦都係判咗咧一個比較長嘅刑期先要會咁做嘅。 係啊， 咁、但係 anyway 就即係我諗。如果作為當事人嚟講，就每一個可能性都要做足心理準備咯。如果譬如話冇罪咁，咁啊唔使做心理準備啦，係咪啊？ 都我心理準備可以，即係其實喺審之前咧就更加空白嘅，即係雖然都知道有咁多種呢啲可能性，但係咧始終咧佢未審咧就未到咧，種感覺好唔同嘅。就會覺得唔知點咁嘅，即係都諗唔到咁多嘢咯，即係亦都唔想諗咁多嘢咯。總之就比較空白啲。咁去到開審咗啦，而家審咗大半啦，喺嗰度都就一審就開始明朗啦啲嘢，覺得都 feel 到係係點嘅情況啊，嚟緊會係點啊，即係種感覺又唔同咗，反而就舒服咗嘅。 即係你簡單嚟講，就係你直接面對自己嗰、那個遲啲嘅狀況啦，就咁簡單啊嘛。 同埋都即係唔係咁悲觀咯，我自己。 梗係唔好悲觀，因為點講悲觀啫？任何事都可以有正面嘅個方向睇嘅 嚇。係，唔係咁有啲好悲觀噶嘛？即係有啲斷請咁樣擺嚟擺去嘅嘛。 冇辦法嘅，咁你即係個案本身我哋就唔需要點評論噶啦，係咪？即係我諗都可以講話，因為你都係剩低嗰一日嘅案陳詞嘅啫，即係去到而家大家 係要審就審曬，其實都可以話塵埃落定嘅。即係其實官都有意，其實相信官已經有諗法 嘅。係啊，睇下你好多佢啲小嘅動作啦，以至係佢嘅表達嘅方式啦，其實你已經大概估到嗰個佢嘅諗法係點樣啦嚇。咁但係唔緊要咯，即係總之就係成件事，浩天和其他嘅，即系呢排，即系呢年紀被控嘅，但我哋都知道佢哋，其實嗰個動機都係出於即系對香港嘅一個 commitment 嚟嘅啫，嚇。咁我唔需要再講一樣嘢啦。但系譬如如果你要係判監嘅話咧。咁你自己有冇做咗個即係準備？大概入邊嗰個狀況係點樣嘅？ 入邊嗰個狀況 嚇， 唔知喎，入邊我未入過去喎，我唔知入邊咩狀況喎。咁但係我覺得難我唔到嘅，我覺得好多嘢都難我唔到嘅，即係坐監應該都冇乜難度嘅，即係做得到嘅，辛苦啲咯，即係。想就一定唔想噶啦， 唔系冇边个人想坐监啊，大佬，唔系告都唔想告啊，大佬，你讲真啫，想，其实我谂我个个，如果你即系认，即系如果你话喺香港， 你都俾人拉过啦， 我梗系俾人拉过啦， 一四年嗰阵时吓 ，咁就我嗰个情况就喺当其 时，有冇告你啊？吓，佢有冇告你？好似冇告啊， 完全冇告，完冇告，因为件事本身其实好荒谬噶嘛，即系我系。 就 記者證啊嘛，唔係純粹記者證問題，我真係走去做採訪噶嘛。只不過話當其時有啲某啲嘅呢啲網台啊，或者佢哋嗰啲即係我哋而家叫 KOL 啦，就攞住呢件事。咁我今日唔怕講翻啦，其實唔係想喐我，咁係想喐阿鬱敏噶嘛。咁即係覺得可以透過去喐到我。就令到個台同埋阿鬱敏就會 受到打擊。 咁成件事個純粹原因有咩？因為譬如以我自己為例，我同即係去講嗰啲嘢嘅人， 本身冇咩交割，亦都冇乜冇乜一啲嘅利益上嘅衝突，係嘛？咁但係我被即係、就是、被拉之前咧，其實我已經知道噶啦。佢知道嘅原因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咧我去做咗嗰晚採訪之後咧，就喺網上有個傳言就話咧係我策動嗰晚嘅衝擊嘅。咁跟住有個星島日報嘅記者打電話問我，佢有件咁嘅事喎，咁你點評論啊？咁我咪講咯。咁我講咗之後，我都醒水喎，咦？有啲唔妥喎，因為咁樣，但係即係我覺得好簡單，就係話，就算唔妥，警方係只會走去問我，即係嗰晚發生咩事，但係我就唔會 expect 到話佢哋會真係落，即係真係要拘捕嗰個情況咯。咁但係我已經有心理準備，咁結果就係、是，所以我嗰晚我已經同即係嗰、那個我所做嗰、那個，即係我係。嗰、那個機構嘅負責人，我已經同佢講：喂，有件咁嘅事喎，咁你要知道，因為佢唔喺香，嗰時唔喺香港。咁結果第二日就重案組嘅探員就喺我工作嘅樓下等我，跟住就即係揾私家車送我去呢、這個，應該係一個應該係喺旺角嗰邊嗰、那個警署。 哦， 咁咧就期間咧。對我嗰個問話係相當之有禮貌嘅，唔同而家嘅，即係嗰個係一個即係幾唔同嘅時間嚟。咁但係佢心諗下咧，佢話：有個即係應該負責嗰個差人咧就話：你嗰晚係掛住 pass 咁，咁我梗係掛住 pass， 而且我 pass 唔係香港記協嗰個記者 pass， 係國際記者證嚟嘅，嗰個比較難攞啲嘅。咁啊冇啦，即係你即係走得㗎啦咁樣。咁佢仲有一句好得意嘅説話同我講咧。你哋啲文化人，我係唔會砌你生豬肉嘅。咁即係話，即係有其他可能性係砌生豬肉。 即係首先佢自己唔係一個文化人， 係 咁佢又覺得你係一個文化人，即係你啲咁樣嗰陣時記者，唔係黑記嚟嘅，係文化人嚟。 我要講嘅就係從而家嗰個情況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六年之間啦，有啲分別嘅咁樣。咁但係咧，就突然間咧，嗰隊 team 撤走。就另一條添落嚟， 就砌山豬肉 咯。唔係，咁唔係砌山豬肉，咁佢咪走落嚟咯。佢話：而家去 house search 啦。佢之前嘅有兩條添嘅，第一條添係覺得做完完全冇可能入到嚟，即係完全係唔關事嘅。佢就話跟住你即係應間走得嘅。但係突然間嚟咗第二條添，嗰條添就 house search， 咁就叫咗我去咗我屋企嗰度。 收你屋企啊，翻箱倒籠係嘛？ 冇得翻箱倒籠，我原因好簡單，因為。因為你我屋企有部電腦，咁嗰部電腦係咩嚟咧？就是、486年代嘅電腦， 即係咩啊？即係咩意思？咩四百六年代啊 ？Pentium 啊嘛，你唔識啊？你 唔識喎 ？Pentium 係20年前嗰個電腦嚟咯， 20年前 唔係佢睇到咧，佢唔想拎走，佢睇到都唔想拎走。咁跟住咧就攞咗啲衫啊，即係我佢話即係你攞啲衫，你哥話著過衫俾佢啦，咁樣。咁跟住咧個 madam 即係大隊個 madam 啦，個 madam 著嗰啲衫咧就真係好似電視嗰啲喎，即係套黑色嗰啲套裝啦，即係白恤衫啦，黑色噶啦，即係好似做電視啊嘛。咁佢就同我入房，我同講話，我哋會還呢個清白嘅，啊，嗱嗰陣時啲人係咁樣噶，啊，咁就期間佢哋都好咩啊，即係都好，即係相對比第一條 team 就個態度差啲，但係都 OK 嘅，啊。譬如佢我屋企 search， 佢喺樓下度，佢等同嗰個看更講：，朋友嚟嘅咋咁樣？ 咩朋友啊？咩意思啊？ 佢即係唔想個看更知道， 即係知道發生咩事。 咁但係看更知啊嘛， 係啊， 看更知啊嘛， 實知啊， 下街知啊嘛，嚇。 有人睇啊嘛。 咁但係嗰個情況同依家好唔同咯。咁即係我成日都即係我又唔係話太想。 同埋你係記者 嚇， 同埋你係記者。 唔係，咁唔止係 關事嘅，即係你係記者或者有身份，好似我呢啲，佢都對我好客氣嘅。係 啊， 佢對我好客氣嘅。 你 係啊，即係我係嘅。OK 啦，即係佢唔，總之佢唔會對我做一啲過分或者違反啲乜乜守則嗰啲嘢，通常佢都唔會。 但係我不斷提醒大家嘛，就係、是、因為呢個你唔可以作為一個 我哋兩個經歷嗰啲唔可以動標準 嘅，唔係一個常規嚟嘅，唔係一個常規嚟嘅。譬如話你無名無姓嘅，咁你大家知道去到而家呢幾年就差唔多係 又對俾人打到撲街， 打到撲街啦。咁最近嗰譬如話我前兩日寫嗰個喺通州街嗰個露宿者咁樣， 佢咪入咗去喺荔枝角之後再 自殺噶嘛？佢係 我哋唔敢咁講啦，因為但係嗰件事本身就你睇到而家嗰個好嚴重嘅情況咯，就係佢跟住滴咗去小欖，咁喺小欖入邊咧就話佢係長褲前頸，跟住斃命。咁但係如果你熟悉小欖嗰個情況，你知道嗰度有閉路電視噶嘛？ 我唔熟悉啊。 嚇，同埋巡房咩？ 啊！ 即係每15分鐘巡一次噶嘛，咁點解點可能係咁嘅？係嘛？咁而家就係一個，而家仲未，即係喺佢被發現佢死亡之前係未換季嘅，係要著短褲嘅。咁點解會突然間有條長褲出嚟 咧？你冇講話小欖啦，其實我湊格嗰陣時，我印象中都好似係15分鐘佢要嚟嘟一次卡咁樣樣 嘅。佢睇㗎，佢唔係因為噶嘛，但係你 佢要嚟你個房門口度，即係你嗰格個門口度嘟卡嘅。我記得好似係15分鐘一次嘅。即係唔係小欖，即係其實之前嗰啲咩靚線吊頸死嗰啲都好撚戇鳩啊！即係因為我係 冇可能， 因為我入過嗰個格啊嘛，屌！即係嗰個環境就係點咧？就好似而家我哋呢個位置就係嗰格，咁呢度個 office 有個 studio 咁大啦，咁咧就有隻阿 Nelson 啊，即係啲嚇技術員啊，咁啊坐曬喺度做緊嘢，真係喎，佢哋一張張台咁樣個時沙，即係個雞仔餅係嗰個警署嗰、那個警長咁樣，就係佢喺度當值啊，值日官都坐埋喺度啊，成堆喺度噶啦，都切出咁轉，跟住嗰啲人士 CID 又落嚟樓下咁啊，路過咁樣，咁咧呢度咧就零零四四有兩格嘅，咁咧就當然係。穿曬窿啦，一個鐵網咁樣睇到曬噶啦。跟住嗰陣時，即係嗰個咧，咪唔知犯咗咩案唔知嘅，但係我唔記得咗啊。 你講個前頸嗰、那個 係啊，即係強奸啊嘛。之前啊，強奸又好似係 強奸，唔係好似直情係強奸嚇。 係跟住靚線話咩翹咗條頸，跟住死咗啊！跟住其實冇可能。 冇可能 嘅，你喺 office 嗰度有啲又喺度吊頸死，你唔知噶嘛？即係十個八個人喺度做緊嘢，你切出咁轉嗰啲人，就係咁嘅情況咯。 唔係，但係個公眾唔關注嘅原因就係因為已經覺得哦呢、這個人佢有個咁嘅罪咁樣，但係咁而家唔即係我哋唔可以用呢、這個再用呢個態度去睇嘛。譬如話你點解我成日講呢個通州街嗰個事件？佢因為佢之前佢已經有一個即係話係俾喺佢嗰個露宿嘅地方俾嗰啲差人係襲擊同掃場喎。咁嗰幾個差人而家停咗職㗎嘛。 即係打佢啊嘛，圍打佢啊嘛， 掃場啊！即係佢啲家當全部揼爛揼爛曬啊嘛。咁即係你如果作為一個普通人，你即係肯定有一個即係一個懷疑啦，就兩件事有冇關係咯，係嘛？咁所以我又不斷喺節目度，譬如我自己有寫過，我一間呢個一周時事，我又請阿林國章牧師上嚟去講翻呢件事。 係咯，林國春牧師就即係引述法醫報告噶嘛，係有法醫報告噶嘛。 嚇， 咁就話佢其實就係應該唔係自殺死係嘛？ 唔係，佢可能唔係咁樣，就係話咧，因為而家出咗有兩個版本出嚟，第一個版本就係佢前呢個長褲前頸而斃命，跟住第二個版本就係因為佢前長褲前頸而自殺。 啊， 咁個法醫就即係只係。即係去強調第一個嗰個啫，咁佢話長褲前頸咁冇個主持喺度噶嘛，係 啊， 係邊個前頸，邊個前佢頸，或者佢自己前頸咧，係啦，咁個法醫係去到呢步啫，咁咧就而家相信呢個案件本身會開一個死因法庭嘅，因為佢嗰個斃命嘅地方就喺一個即係 非自然啊， 唔係佢斃命嘅地方係喺一個政府嘅。嘅監禁地方度，咁呢個係要做死因研訊嘅。但係你譬如你睇到陳彥霖嗰個死因研訊，你唔會對嗰件事有信心，因為陳彥霖嗰個死因研訊佢就話：哦，我哋而家知道佢就係一個即係有懷疑嘅死亡，咁跟住冇人查喎，而家咁就知道就算嘅咯。係 啊， 係啊，咁就算 佢冇 order 嘅啦嘛，即係佢就係講。個結果俾你聽， 係啊， 但係佢冇下一步個 order 去做其他嘢㗎，冇人有義務再做嘢， 冇人再做嘢㗎嘛。咁就算有，可能就唔係講緊呢個案件本身，而係話哦，我哋將來點樣防止類似嘅事情發生咁樣。咁我覺得去到今時今日，即係大家唔好似以前咁樣，就係話哦呢啲嘢就係、是、哦聽，即係知道算，因為每一個人而家都可，即係一個普通嘅市民都可能遇到咁嘅情況。哦，因為你行街，你可能無端端俾人滴咗入去，跟住就運你咁樣， 咁運咗之後就，咦，又有可能出現一啲特別嘅事故咁樣，係嘛？咁喺以前嚟講就覺得哦呢啲天方夜譚冇辦法，但係而家就開始有類似情況 啊。係咯，即係而家佢頭先我講嗰、那個，你話佢犯強姦啦嚇，唔、知道有冇真係犯到啦？嗰、個只係拘留室嚟嘅啫，即係暫時。即係坐抽格，即係做咗臨時抽格嚟嗰、那個，真係抽格咧係要再上樓上嘅。 係係。 咁所以佢一個臨時抽格話，唔知點樣深敲偷咗 嗰條鏈線。 嗰條鏈線其實， 我哋前面我哋前面有鏈線 嘅，真係 我哋前面有鏈線， 真係起碼有咁遠咯、啊、嗰張台，我記得。同埋佢嗰啲鐵網唔係穿曬窿嗰啲鐵網嚟㗎，即係密嘅鐵網。 你點伸隻手啊？點伸隻手去？ 我明真係有乜可能啊，但就係會發生呢啲事情咯。 就係、是、發生呢啲事情咯。 咁所以同埋發生幾時發生，發生喺邊個身上都唔知喎，係嘛？好難講。咁你無名無姓就好危險噶啦， 無名無姓咁，你而家又要依靠一樣嘢咯，就係、是、你遇到事情嘅時候，你想要你要出聲咯。即係我哋作為 大聲嗌唔好咯。 啊，唔係唔係，我意思唔係咁解，而係話你盡可能揾到喺外邊人幫你去投訴、我哋做傳媒而家其實我哋都好 alert 呢啲嘢嘅，即係我哋即係雖然我哋讀者即係唔係叫做話啊，即係多得好緊要啦，即係唔能夠話好似一啲主流傳媒咁，佢報咗出嚟，佢一定要回應。但係起碼我哋做咗之後，我哋覺得就係你而家有其他啦，譬如話你啲區議員啊，或者咩人士啊 NGO 啊咁，你會出聲嘈噶嘛？所以我自己都譬如通州即係喺深水埗嗰啲露宿者嗰啲問題咧，我一路都盡可能去寫，盡可能去關心嘅、即係唔係話哦佢哋同政治冇關啊？實際上本身係同政治有關嘅， 都有關。 In what sense？嗱，因為而家你睇到喺深水埗搞 Cyberpunk 嘅嘛，咁 Cyberpunk 你嗰、那個即係原意，如果係 punk 咁牽涉啲咩咧？咁你年紀稍微大，你都知啦。嗰陣時有毒品啦，有瞓街啦，成啊。咁但係因為個 Cyberpunk 可能呢班人就因為咁樣就俾人不斷去趕咯，咁成件事好諷刺嘅嘛，咁佢譬如話呢啲即係我哋懷疑係警報啊，或者係一啲嘅非正常嘅死亡咧，就每一個案件，無論嗰個犯即係被即係嗰個事主係咩人，我哋而家都會講， 其實都有關聯性 嘅，有關聯性， 所以大家都關注咯，都好簡單啫。我哋講到區議員咧，我突然間諗起。今日咧有班區議員咧去泰國嗰、那個領事館嗰度抗議喎、即係叫話泰國政府啊、泰王嗰啲唔好鎮壓啲民眾啊，類似嗰類咁嘅嘢。咁當然啲香港差佬又真係鎮壓佢哋啦，鎮壓即係全部俾嗰、那個即係告票佢哋，罰佢哋咩 限聚令啊、 限聚令啊，又罰2000啊，即係有搞嗰啲咁嘅例牌㗎啦。而家好似即係你出去已經係入場券咁啊，入場券2000蚊， 2000蚊， 每人2000蚊入場券。泰國咧就即係講開又講啦，本來冇諗住講泰國嘅，但係都好值得講啊，即係提下都好啊，即係因為好有感覺嘅，好多人見到哇似曾相識啊啲片段啊啲相啊，咁有啲人甚至乎啊睇唔到個直播，因為一睇個直播咧就勾起佢啲回憶啊，咁所以就睇唔到直播，好誇張咁樣，都唔出奇嘅。有啲人好深刻啊，身歷其中啊，咁而家睇翻嗰啲相片咧就。好逼真咁樣，即係彷彿回到從前，身在其中咁樣。睇到泰國都有啲感動嘅地方嘅，即係因為佢哋都提到香港啊嘛。 佢唔止提，佢直情有一兩句口號，即係我都 quote 咗啦，嚇。咁但係個原因好簡單，即係你要諗嗰樣嘢就係、是、呢、這個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就上個禮拜走去，佢去嗰陣時，佢亦都講到一句話，就係呢個支持泰國嗰個維持穩定同埋咩經濟繁榮咁樣。咁如果我作為一個喺泰國嘅示威者， 攞景係振興啊，講啲咁嘅嘢，你 咁你好明顯，你已經有咗立場啊嘛。咁如果你喺嗰個立場，如果我作為嗰個泰國政府嘅對監，咁我梗係要諗就係你。呢、這個中國嘅外長，佢個對家係邊個啦？咁呢個係一個好邏輯嘅反應嚟噶嘛？但係咧，除咗呢個咧，大家應該諗就係話，去到依家我諗一個好確認啦，即、就、係、是、我哋唔需要再懷疑，就係、是、香港呢年紀發生嘅事咧，喺世界地方咧，佢睇咗之後，其實佢哋有感覺嘅。 係啊，即係除咗頭先你講話，即係敵人嘅敵人啊，即係敵人嘅朋友嗰類嘅嗰個關係之外，就係、是。 泰國人覺得他們現在經歷的事就是香港人經歷的事， 經歷過的事，我們經歷過的 事，即是他們之前一年可能其實他們泰國這幾年來都動盪了，即是其實都保持很多示威，即是零零星星可能有大有小，就沒有很大規模連續好像現在這樣、 嗯、 即是一個運動這樣、 嗯、 所以他們之前一直看香港那些呢，他們都即近啊，咁佢哋又可能冇乜新聞睇啊，即係嗰啲好精彩噶嘛，即係畫面咁，佢一定睇好多，所以 唔係，但係你 記喺嗰個心入邊。 你要記住，我諗你而家要有一個判斷就係、是、咧、香港嗰段新聞咧，其實應該喺世界各大其他嘅地方咧嘅電嗰、那個電新聞入邊咧，借咗頗長嘅 airtime， 係 即 係 入曬腦嘅， 因為佢持續發生咗好耐 啊， 咁持續發生咗好耐，同埋咧。即係之前 BBC 記者同我講，就話佢香港有個特性就係、是，佢話其實你喺印尼啊，或者咩喺東南亞或者邊度好多世界各地好多地方都有同樣嘅事情發生，但係只不過係啲記者影唔到，因為佢真係真槍實彈真係會射啲記者。咁但係咧香港咧係一個好特殊嘅地方，就係、是、好半鹹淡嘅所有嘢、 嗯。 即係你話佢完全墮落咩？佢又唔係墮落。你話佢冇咩？又唔係冇喎。即係你話佢完全冇新聞自由，佢又唔係完全冇新聞自由。即係你完全冇，但係法律又唔係完全冇。啲所有嘢都係半鹹淡、半鹹淡咁樣，所以導致到香港個記者可以喺一啲咁極端啊咁黐線嘅場面咧，佢都依然可以生存到，仲安全喺度。 呢、這個 都唔係安全啦，但係相對好安全好多，因為佢唔會真槍實彈去射嗰啲記者。 我覺得咁補充嘅，就頭先你講嗰一部分係啱嘅，但係點解香港同其他地方出現咗唔同嘅情況？就係、是、因為香港普遍嘅教育水平同埋經濟水平比較高， 嗯， 即係每一個人都 afford 到，起碼真係一部手機，同埋識得點用。 同埋香港係已發展國家嚟， 已發展國家，佢個 infrastructure 咧其實係比較即係相當之成熟嘅、 嗯。 譬如話，我哋呢度發生過一件事，下一分鐘其實全世界都有條件去知道。但系咧，新疆唔同啊嘛， 嗯， 新疆佢本身佢嗰個地理環境 啦，被封鎖啊嘛， 佢可以被封鎖。但香港佢如果係譬如話係有人想做同一樣嘢，做唔到，係做唔到，做唔到嘅原因係咩？係香港本身嗰個地理環境同埋佢作為一個遠東嘅 transportation hub 呢樣嘢， 嗯， 喺嗰段時間未有呢個瘟疫之前咧，好多人係經過香港嘅。由於佢經過香港，所以香港嗰個通訊嗰個。水平咧係相當高嚇，咁、我去外國我都知道，譬如話已經好奇怪，譬如我同人傾親咧，其實差唔多大部分去好差唔多80%至90%係嚟過香港嘅， 嗯， 即係呢個地方佢對佢嚟講係有印象嘅， 嗯， 咁你唔同新疆，新疆有事或者你 噏得出名嘅地方咯， 嚇、 香港叫噏得出名嘅地方， 噏得出名嘅地方嚟噶嘛，咁呢個係做導致點解話哦佢而家就唔係話佢哋唔想鎮壓。如果你俾到佢係一個封閉嘅地方或者其他地方咧，即係 such as 而家譬如亞美尼亞或者咩呢啲冇人識嘅，即係唔係咁多人識嘅，係可以亂 Q 嚟嘅。 嗯， 佢唔亂 Q 嚟唔係話佢個心腸好少少，唔係呢個原因，係個客觀 太多人夾住咯， 太多人夾住啊嘛 嚇。泰國咧就因為佢哋都係啲學生運動嘅，好好蓬勃嘅，咁即係自然就。即係學生咧，就即係年輕一代咧，好有即係有個傾向咧，會同其他世界各地嘅年輕人咧去連結嘅。即係我 其實我 自己都有啲咁嘅感覺啦。 我哋以前都傾過呢樣嘢㗎。我哋即係嗰陣時好多好耐之前啦，徐信全即係新加坡嗰個啦，你知唔知㗎？ 唔識啊！ 即係新加坡做呢個反對派嘅，咁佢迫害得俾人，即係俾阿李光耀迫害得好慘。咁佢嚟香港，我哋都傾過呢樣嘢。咁但係嗰陣時個條件唔成熟咯，條件唔成熟。我哋嗰陣時傾過一樣嘢就係話咧，即係成個東南亞嗰個區域，即係嗰個民主發展運動咧，係互相係去關心嘅。 哦，即係個時機又差啲咯。 但係嗰陣時冇。 即係如果你係而家嘅話，就有可能發生啦，同埋應該要發生啦，或者將會發生。 係啊， 咁啊，時間夠，休息一陣。